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25集。池瑶先前看过小野唱歌的视频，和台上的张扬放肆不同，他本人看上去很乖，没化妆的脸带着轻微的黑眼圈，但不突兀。他留着短头发，做了挑染，笑起来有虎牙。他还给池瑶带了礼物，是条手链。池瑶看向池诚，池诚正好冲他挑眉，满脸得意，像在向池瑶炫耀他的眼光。炫耀什么？他也有。池瑶白他一眼，拉着小野去了次卧。 今晚你就睡这里，至于池诚，他睡客厅。 池诚在池瑶面前从来不知道害臊二字怎么写，他立马摇头。 那不行，这种天睡客厅多冷啊。 池瑶本来就没想他睡客厅，毕竟他要睡了客厅，江燕可就不能过来了。他是无所谓，但江燕有些黏他。在池瑶接受江燕之后，江燕就再没遮掩对他的占有欲。江燕很喜欢肢体触碰，说话不能好好说，得抱着他说，边说边亲，腻腻歪歪。偏偏江燕的臂膀是有力的，抱他抱得轻而易举。有时候池瑶甚至会想，他好像一只大型宠物。发现自己又想到江燕，池瑶回过神来，这才分开一会儿，他已经想起江燕好几次了。安顿好池诚和小野，池瑶回到卧室，将门反锁，换上睡衣后和江燕视频聊天。男生视频时总不爱拿脸正对镜头，角度死亡的可怕，不是从下往上拍，就是往侧边随便一放。但江燕无疑是好看的，她怎么样都好看，哪怕她现在正喝着水，镜头只能放下她那上下活动的喉结和紧致的下颌线以及鼻孔。 他们睡了？ 没呢，哪有这么快。 池瑶找了个舒服的姿势举手机，突然想起件事，便叫他等等，转而给池诚发了条消息。 收敛点，别乱来。 发完，江燕问他做什么去了，他如实回答，然后说， 池诚做事有点随心所欲。 江燕沉吟片刻， 我也有点。 怎么个随心所欲法？ 你比我清楚。 池瑶直觉这会儿不能深聊，换了个话题。 我还没问过你，你上学的时候谈过几个？ 没有。 不要骗我。 我为什么要骗你？江燕看上去有些委屈。池瑶总是质疑她过去苍白的感情生活。 因为你不像啊，你很上道。 我只是觉得你会喜欢，所以才做。 根本没有什么上不上道的说法。江燕不太好意思承认，刚开始的时候她曾害怕过池瑶嫌弃她不会，所以每次都很卖力试图让她舒服，结果池瑶却误会了。池瑶愣了愣， 那你过去都在做什么？ 读书，这不是学生该做的事吗？ 池瑶一时如鲠在喉，她竟无法反驳。他隐约记起，季瑞的确曾说过，江燕在学生时期性格很闷，不善交流，也不愿交际，但他却不太能理解，更无法想象江燕不像现在这般光芒万丈的曾经。这大概就是池瑶受池诚影响产生的固化思维，他们姐弟俩都随了池女士的长相，为此池女士至今都还在洋洋得意自己的好基因。托池女士的福，池诚长了张具有欺骗性的脸， 他自小就受欢迎，即便脾气又臭又硬，追求者照样前仆后继。而像江燕这样的内外兼修，和池诚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这让池瑶很难相信他没有谈过恋爱。 你呢？ 池瑶摸了摸耳朵，莫名心虚。 我谈过一个。 从高中到大学，毕业即分手。 就他一个？ 他这么问有些奇怪，而且话题又绕回了，池瑶好笑。 我骗你干嘛？ 江燕垂眸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过了会儿，他说： 我有点吃醋，你们在一起很多年。 池瑶再次被他直接逗乐，安抚他： 那是过去式了。 那你喜欢现在这个正在进行时吗？ 你说呢？ 你喜欢我？ 江燕的嗓音带着得天独厚的低沉，其实很适合唱缱绻的抒情歌。不过这个念头只一闪而过，这句话更大的后劲儿是池瑶觉得江燕似乎在变相地跟他表白。池瑶心有波动，看了看时间， 他们应该睡了，你要不要过来？ 这种问题并不需要回答。池瑶挂了视频后走出房间，屋外很安静，次卧的房门紧闭，不知道那对小情侣在里头做什么事。他管不着他们，也不想管，只确认了一遍大门是开的。在听到对面开门的动静后，他欲盖弥彰地躲回了房间。房门虚掩，他开始数数。当快数到50，脚步声近了，却忽然停下。池瑶觉得奇怪，刚要探头去看，门外的人像是早猜到他会这么做，一只手伸过来就捂住了他的嘴。房门应声关上，只开了壁灯的房间交杂着两个人的呼吸声，光影绰约，紧贴在一起的男女的影子投在墙上，宛若一个人。 你吓死我了。 江燕轻笑，环着他的腰。除了我还能有谁？ 你故意的。 故意在门口停下，江燕没否认，低头亲他，觉得不够便将他抱起，咬着他的耳朵。 姐姐，这次我们小声一点。 主卧自带浴室，江燕顺便洗了个澡，洗完也没急着回去。他上床抱住池瑶，精神奕奕，一点也不困。池瑶枕在他胸口。 你什么时候回去？ 你赶我？ 如果你不想明天早上被锁在房间。 先陪你睡会儿。 池瑶闭着眼笑，抱住他，无意识地摩挲他的身体肌肤，手下所抚摸到的触感始终很好，丝滑清爽，还带着沐浴过后的凉意。江燕用了他的沐浴露，但在江燕身上闻起来的味道又好像和他不太一样。 池瑶，我想用下你手机。 池瑶正安逸着，话音刚落，他应激般睁开眼。 做什么？ 改个备注。 那你给我的备注是什么？ 江燕干脆把手机给他看，池瑶点开，顶上第一个就是他。 Apple。 江燕给他的备注是苹果。 为什么是苹果？ 因为你在我眼里是苹果。 这句话很是熟悉，池瑶没深想，他哭笑不得。 我长得像苹果吗？ 他寻思，这估计是为了那个手写字母 A， 方便把它放在第一位吧。小男生的心思弯弯绕绕的。池瑶把自己的手机给他。 你自己改。 江燕拿着他的手机，先把自己的名字删了，打字时又开始犹豫应该改成什么。说实话，他并不是很在意昵称这回事儿，甚至觉得幼稚，但因为池瑶的习惯，他不想被一视同仁。池瑶看他皱眉，心里好笑，低头无聊地滑了两下他的手机，却不小心点进一个对话框。 是江燕和他爸爸的对话。父子二人对话不多，一般是江父给江燕分享文章之类的链接。池瑶无意多看，刚要退出，兀地被某个新闻标题吸引，是讲艾滋病的。江父给江燕分享过后，还附了一句提醒： 平时记得做好措施。 时间为两个月前，消息白天发的，江燕到晚上才回。爸，我还是个处男。 哦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